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量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嗱，今日就系星期二晚嘅夺命捞松双龙会。就唔係雙紅會咁簡單，雙龍出海咁咧就都係呢個同學嘅聚會嚟嘅，其實即係好似喺酒吧舊同學就攞下攞下杯酒咁樣。咁啊，鮑偉聰咧就上一次我哋三不管咧就我諗好多人 miss 咗係嘛，不過嗰次收視率好高喎，有成70K 喎， 三個月前啊，我記得 李卓人敗選之後嗰個星期一 係咪三個月啊？ 唔知啊，上次選舉就我諗差唔多啦。11月20幾號選舉嘛， 差唔多， 差唔多啦，係啦。咁咧就今次就真係避免啦， 唔好咁講。 係，多謝多謝。咁咧就喂好多人對你好有期待喎。我哋出 post 今日，我哋臨尾搭九先出啦。 嗯。 咁就好多朋友已經即刻回應咯，就話呢、這個即係揾埋阿陶傑啦。有啲人就話問你係咪常任主持先，跟住又話刮油啊，係咪刮下廢土啊咁樣。咁先講講啊，陶君能咧就因為即係爸爸生日，咁所以咧就擺大壽，咁當然就優先啦咁樣。咁就所以就今晚雙龍會咧就要靠鮑偉聰啦，真係。 嗱，我利益申報啊，我今晚咧就即係狀態麻麻，唔知點解咧，即係琴晚瞓得唔係幾好，咁啊。即係今日咧就慢熱少少，所以咧大家 我唔使噶，我哋啲題目好熱嘅，因為 係咩？ 嗱，即使主持人慢熱都好啦，啲題目即係我頭先講咧，就係話我哋係電動車 Tesla 嚟嘅，一路行一路差電嘅。 嗯。 咁啊行下行下嘅話咧，就越嚟越熱噶啦。首先介紹一單嘢叫又係玻璃心辱華事件。 嗯。 好，俾張相大家睇下先。好啊，嗱，大家睇下嗱呢位啊高奇津，咁就係一個英國嘅倫敦時裝學院嘅一個學生，咁咧就被呢、這個。英國嘅模特兒公司發掘，咁咧就係進入咗呢個 model 嘅行列，咁就幫呢、這個一本即係好出名嘅時裝雜誌啦 ，Vogue 就喺 IG 裏面咧拍一輯相，咁呢輯相咧就大鑊啦，就結果咧就撼動咗我哋國家總理嘅報告都冇咁多人回應， 嗯， 阿李克強，反而呢張相咧就令到咧全國嘅玻璃心盡碎， 咁但係呢張相有咩問題呢？ 嗱，你見到啦，第一就係佢幾點針對嘅，我覺得第一就係隻眼極細啦，單眼皮啦，扁鼻梁啦，同埋冇眉毛，同埋眉兩眉中間有粒大麥，就類似二郎神咁樣。咁點解咧？就係話呢個係咪福嘅雜誌反華之心不死，專係我哋中國咁多靚女，有咩乜冰冰、乜冰冰？點解偏偏揾一個蒙豬眼、扁鼻、冇眉毛、有粒麥嘅模特兒？嚟去展示我哋中國人嘅面孔咧，咁樣，咁就話係有辱華嘅成分喺度啦。我想大家呢、這個奪命撈鬆嘅聽眾，大家評下啦，究竟呢張相有冇辱華嘅成分喺度？ 有冇辱華咧？即係我又唔知住啦。但係咧，我又想舉翻一個成日遇到嘅例子。我唔知道你有冇平時咧都去中環蒲啊？ 有，我喺度翻工好多年，十幾年。 你見親啲鬼佬咧， 攬住嗰啲女， 拖住嗰啲外籍嘅女子或者中國嘅女子咧，我哋都會產生咗一種好奇怪嘅 個審美眼光 嘅觀念，就係、是、咦咁都得，即係或者咁都中意。 通常個 feature 係咩咧？第一就頸骨比較高啦， 係啦。 第二就係鳳眼啦，我哋叫做即係單眼皮啦。有陣時甚至係兩隻眼咧向上，即係有少少向上嘅。 係啊，嗱有一個新嘅 Charles Angel Lucy Liu Lucy Liu Lucy Liu 係啊， 係啦， 係嗰類啦，係啦， 係啦，冇錯。如果大家記得 啊，所以揾阿 Lucy Liu 嘅樣俾大家睇。 Lucy Liu 就係新嘅查理天使其中一個啦。 嗯。 咁啊，而家後來都好多電影電視有做嘅。 有啊， 係 啊。 咁呢種咧就係外國人咧覺得係好漂亮嘅一個咧東方面孔，係 啦，東方面孔。 咁個特色係咩咧？一樣啦，其實咧係眼細啦，有少少向上戚啦。咁啊，啲輪廓我會認為比較輪詢嘅。即係 岩岩慘慘，你做乜咁咩啫？ 即係咁樣嘅， 唔使咁客氣，呢度冇港管局去盯我哋。 係啦，即係例如咁樣啲拳 啊，呢個 Lucy Liu 啊， 隻眼又好細啊，咁樣啦。 啊，唔係啊，啊邊個咧？另外一個極品就係傳媒大亨 Rupert Murdoch 嘅前妻，係Wendy Deng 鄧文迪。 鄧文迪 啊，個樣都係同阿 Lucy Liu 好相似㗎， 同佢一樣㗎。係 啊， 咁你都好奇怪嘅。如果你話用中國人嘅，即係我哋平時嘅。嘅標準 肉硬話啦，係嘛？ 我覺得即係唔明阿梅朵同埋 搞邊點解荷里活啲監製係啊？ 即係你隨便你去到一間夜總會，你可以去以前嘅北京天上人間定上海嘅邊度，你都可以揾到一個 N 個冰冰 靚過佢好多倍， 或者你要邊款都得，你要楊冪又得，你要范冰冰又得，李冰冰又得，呢個就 Wendy 嘅樣啦。 呢兩個鄧文迪同埋 呢個極品啊 ，Lucy Liu 呢兩個係西方人眼中嘅一個即係美女咧。 嗱，如果我同你拗左交嘅話，呢叫東方主義。 嗯， 喺西方人眼中嘅 stereotype。 嗯。 咁但係我想問下，其實真正玉華係咩呢？其實係中國人。點解呢？就因為佢採取咗西方嘅審美眼光。 嗯。 係咪？點解靚一定係要有高鼻，即係好似劉德華咁嘅鷹鼻呀？ 點解一定係雙眼皮？ 點解一定要好似 Lady Gaga 咁個鼻梁咁大呢？ 係呀。 點解一定要雙眼皮呢？點解一定要嗰個嘅 feature， 嗰個下巴一定要咁尖呢？點解唔可以好似我哋咁樣雙下巴一樣點呢？係咪先？ 嗯。 所以我就話呢，首先我們東方人已經用了西方的審美標準去評價靚定不靚先。 嗯。 是不是嗱，你留意一下日本女明星黑木華，即是這個日日是好日的女主角。 是。 喂，很 typical 的日本女仔樣子來的。 扁口扁面。 扁口扁面是啊。 是啊。 就算松隆子都是的。 嗯。 你留意一下松隆子的樣子都不是我們所理解的，即是西方的 Emma Stone 啊。嗰啲咁嘅靚女樣嚟㗎喎。 即係叫做高鼻梁啊，眼大啊嗰種。 日本都有，但係佢好多時候跑出嗰啲呢，個 feature 都係叫做大和虎子啊，即係好傳統日本女性嘅樣嘅。 嗯。 係咪你嗰啲吉永小百合啊嗰啲都係啦。 嗯。 一路咁多年紅足咁多年啦，你睇佢樣子都係㗎。 嗯。 所以我就話呢，呢個就係黑木華啦。 黑木華啦。 咁我覺得佢做戲係幾好㗎喎，真係。 嗯。 咁但係就點解佢好似攞個柏林嘅最佳女演員添啊？ 我又唔記得，但係我睇過好多。 黑木華攞個柏林嘅銀熊獎定乜鬼嘢㗎？攞個最佳女，如果聽眾知道話俾我聽，我記得。 我睇過佢另外一套日劇，就叫《靈芝料理帖》，就係講江户時代佢做一個女嘅 廚師啊， 廚師。好，原本係漫畫改編嘅，咁啊，但係唔錯嘅做得，即係佢演繹得幾好。 所以我就話呢個人哋不存在，日本人點解唔會存在一個咁樣嘅情況，就係自己貶低自己。我相信就算頭先講呢位女 model 高崎駿。個樣子如果他得到全球的時裝雜誌的認可，喂，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中國人的光榮來的。 但我不是，我經常都講邏輯啦，就是說如果這個雜誌去選用這個model 就是玉華，那梅朵是最玉華的。 肯定是啦，所以 是不是這個邏輯來的，又是即是你取你不只是動用一個 model， 你還要取埋個老婆， 你取埋佢返嚟，喂，那其實為什麼你不走去梅朵那間公司，或者走去兇阿梅朵話佢玉華呢？ 我知點解呀，因為 Wendy 其實係中國嘅特工嚟 嘅。有人懷疑過冇 證據， 冇理先啦。 其實係 Charlie。 好啦，據說又話佢同呢個貝利亞呀嚟緊有來往甚密，有一手， 有 兩手回風。咁你走去貝利亞嗰度， 貝利亞都玉華 呀，玉華啦。因為喂你嗰啲咁嘅口味，咁都得係咪先？ 咪所以我就話，如果你調翻轉諗，點解唔係對中國人嘅一個價值觀嘅一個讚許呢？或者認可呢、 不過即係你真係調轉嚟講，喂，其實唔係單一事件，你頭先睇嗰個 Lucy Liu 同埋鄧文迪，其實呢啲只係冰山一角。如果你留意到 我哋所謂嘅鬼佬，佢哋鍾意選擇嘅未必係中國人啦，甚至係菲律賓人或者其他國籍嘅即係東亞或者南亞嘅老婆啊女朋友，佢哋啲品味係同我哋唔同嘅，佢哋認為嗰種先至係靚。 其實如果佢要搵高鼻大眼，佢點解搵東方人？ 佢唔係辱華，佢揀嗰啲嗱，佢真心覺得嗰啲細眼同埋嗰啲咁嘅扁鼻咧，係佢覺得正嘅。 同埋我相信大陸佬未進化到嗰個地步。你而家唔好話呢個即係頭先覆呢個女 model 高崎駿，其他你見到喺天橋即係喺行 fashion show 嘅中國 model， 邊一個唔係細眼？ 係啊， 邊一個唔係扁鼻？ 嗯。 即係喺西方嘅美學眼中啊，呢種就係東方美。 嗯， 其實就係、是。 其實如果你有即係真身，你見過啲好有名嘅中國 model 咧，其實你見到佢嗰個身形咧，我真係覺得好似骷髏骨咁樣， 好瘦， 好瘦，同埋其實唔靚嘅， 唔靚 係。即係你唔會覺得見到佢，你會覺得哇好正，同埋你會有任何性慾。 冇嘅，因為佢主要係晾起件衫。 係啊，佢晾起件衫。咁其實因為你喺一個 fashion 嘅 designer 嘅眼中，佢需要一個咁嘅人去做一個衣架。咁其實唔係辱唔辱華嘅。如果你咁樣理論落去咧，你揾一啲瘦到可能唔夠100磅嘅，但係又可能有成6尺高嘅 model 去做 fashion show， 其實都係辱華。 但係同埋大陸佬咧，我相信未進化到嗰個地步咩咧？你留意一下而家歐美咧賣化妝品廣告嗰啲 model 咧，有著扮嘅。 嗯、 如果用大陸佬的標準又是辱華，為什麼、 嗯、 喂頂你特登找個有著班的 model 來賣化妝品還不是侮辱我們？其實人家現在賣的是什麼？是一種反即是調回轉，你明白嗎？譬如找個肥妹來 行 catwalk、 嗯、 或者找個老人家來行 catwalk、 嗯、 而這個高崎駿所屬的 model agency 叫做 anti-agency、 嗯、 即是他有行另類 alternative、 嗯、 那種 model 的路線、嗯、即是有 character 的、 嗯、 譬如你一望他的樣子就已經即係好有印象㗎喇、 嗯、 就係嗰類㗎嘛，其實係，所以我相信大陸佬就係未進化到呢個地步，佢就仲係停留緊李冰冰、范冰冰、楊冪，即係大家整容 ABC 餐嗰種， 即係嗰啲撞樣 撞樣啊，黃咩嗰、那個、那個下巴好似蝦餃嗰、那個 邊個 大陸男演員啊，大陸男演員我唔記得咗 名， 咁呢就係、是、個下巴兜兜地嘅，咁基本上就同嗰啲 女演員係撞樣嘅，其實咁、 嗯、 所以我覺得辱唔辱華其實係睇你自己嘅心嘅啫，我覺得。 嗯，咁其實大家如果你睇過一啲即係唐宋嘅一啲畫或者係一啲即係作品咧，你都見到嗰啲以往嘅中國女性其實嗰啲樣嗰啲眉毛都係咁嘅，幼到唔覺噶嘛。 兩點添啦，唐朝。 嗱咁， 你睇日本嗰啲咪就係 奈良嗰啲飛鳥時代嗰啲咁嘅，全部嗰啲。嗰啲公主 白蒙蒙、那個、 公主或者係嗰啲將軍隔離嗰啲老婆，全部白到得兩點咁。 仲有啲牙黑色嘅添，江户時代 仲要黑曬，嗰啲牙， 嗰啲牙黑曬嗰啲。 好啦，咁如果咁嘅 係特登油黑佢， 你可唔可以話咁係等於即係侮辱日本咧？唔係啊嘛，因為喺嗰個時代或者嗰個時空，依種就係佢哋覺得嘅美。 唔 係 唐朝，你睇唐朝嗰啲仕女圖或者嗰啲圖俑啊，唐三彩嗰啲圖俑，邊個唔係肥妹啊？ 肥妹。白面 得兩點，個嘴就係中間得兩得兩點紅色，咪就係咁咯。係 咯， 我哋見到日本嗰啲能劇嗰啲咁嘅，即係面具化妝，咪就係咁咯。係 啊， 就算你見到真正嘅京都嘅藝伎，其實個化妝都係咁嘅喎。 嗯， 你以為喺而家好土笑嘅京都咧，啲人去旅行咧，成日影嗰啲藝伎咧，行下行下先發覺唔對路，點解著波鞋嘅咧？跟住點解講國語嘅咧？原來就是去租衫租化妝， 哦 是，原來全部都是大陸大媽嚟嘅， 即係高武忌丁諗住尋歡，結果全部都係東北嗰啲咧。 初初嗌兩嗌嗰陣時候講廿咩爹嘅，點知再嗌落去就係不休啊，就係講普通話啦， 漏咗口， 漏咗口風係啦。咁啊喺京都紫園啊嗰啲咧，全部撞到嗰啲咧，你以為啊，哇，終於筍啦，今次影到藝伎啦，才不會，我話俾你聽，你影到嗰啲其實係大陸大媽。走去幫襯幾千 yen， 走去 set 個頭，然後再幾千 yen 租套和服。但係咧，永遠佢哋都係做即係唔認真啊。 嗯， 佢做漏咗啲嘢嘅，通常都。 嗯， 一係就對鞋出事。 坐喺邊度 咧？一係就髮型出事。 嗯， 佢唔做頭啊。 嗯， 所以咧下由個頸下半橛係正常咧，上半橛個頭髮咧就做唔翻人哋嗰啲日式藝伎嗰啲咁嘅，即係嗰啲計嘅嗰啲咁嘅嘢。 嗯， 咁所以我就話咧。如果你對自己的文化是沒有信心的人， 或者是基本上是自卑的话呢，這個就是反映到由自卑到自大的，真的。 嗯， 你都不敢肯定自己中國文化裏面好的東 西。沒錯，即是如果你成日我們說看很多電視劇，歌頌唐太宗，什麼漢武帝，甚至什麼康雍乾盛世，那你應該你是認識回中國那種美學，其實就是剛才我們說細眼啊、冇眉毛啊、白 高拳骨啊、高拳骨咯，系啊。 咁但系而家咧， 因為我哋係蒙古人養噶嘛，其實係， 系啊， 所以個面係扁嘅，一定係。 系咁，但系而家咧， 如果個拳骨好似鄭裕玲嗰啲，就其實大家都知咩 料。咩冰冰嗰啲，其實嗰種美咧，唔係中國嘅， 梗唔係啦， 唔係中國嘅美，嗰啲係西方嘅美，眼大係嘛，甚至嗰啲鼻高。 下巴尖咯， 下巴尖，呢啲唔係中國傳統嘅美嘅女性美， 等於而家啲大陸仔個個學韓國小鮮肉一樣啫嘛。大佬五尺爭寸半就整個湯碗頭，大佬你個個都以為自己係 ring 咁大隻係嘛？ 嗯， 但你諗下網上邊真係笑到你碌喺度嘅，嗰啲韓星嘅樣根本係唔啱中國人樣，係咪先？你問我，其實中國人係唔適合，譬如染金毛 嘅，仲有流蘇都唔適合中國人嘅。好多事 啊！佢個 feature 都唔夾。 你譬如見到嗰啲外國明星，甚至普通嘅一個鬼佬咧，佢就咁留少少咧，已經好型啦。因為佢本身 個面嘅 feature， 佢個輪廓係適合留須或者留嗰種mustard 嗰啲。咁但 胡子啊， 胡子係啦，或者甚至呢兩邊咁樣， 或者兩邊笨嗰啲啊， 捆曬，即係見下狼人嗰啲咧。 唔係啊 ，Lady Gaga 最新緋聞男友呢個 Britney Cooper 咪就係嗰種。 你隨便，你佢唔使修嘅，佢唔剃兩日。 佢唔剃。 唔睇兩日就得㗎喇，但你中國人你硬係覺得如果你照學呢就會出事嘅。 等於 NBA 嗰啲明星留嗰啲伊斯蘭嗰啲數啊，夏登啊嗰啲，你試下整個大陸仔阿姚明仔去留嗰啲數啦，你得出街俾人嚼 啊。所以嗱，今日我睇咗數上嚟，我唔敢留啊，其實我留到，不過一留呢就好樣衰嘅。 唉，唔好講，我哋有個同學留咗一執數，我哋都唔敢出聲。 想打佢， 佢睇緊，唔好爆響下佢係邊個添啊！ 即係中國人或者我哋香港人咧，即係男性，即係好少數，好少數。 嗱，譬如染金毛都係啦，我成日都話， 嗯， 其實我哋嘅膚色染金毛咧，我覺得就唔係好襯嘅，真係， 嗯， 即係呢啲咧就 得罪好多人喎，講呢啲嘢 嚇， 又得罪。 嗱，你話綠紫色有乜都好咧，仲會好少少，都係好金嗰啲，我覺得， 嗯、 或者而家好似好興染到白金咧， 嗯， 其實都唔係唔襯我哋嘅膚色嘅，其實， 嗯， 即係唔好有啲嘢咧係亂咁學。即係話叫做咩呢，當你用咗西方嘅角度去審自己嘅美學嗰陣時候，然後再話返肉人哋肉話呢， 即 係呢件事係好荒誕嘅。 最騎呢就係咁啦，因為你用緊外國或者西方嘅標準你去話佢肉話，但係其實人哋去欣賞你嗰種美就係唐宋之風。 同埋係一種 natural 嘅自然 理。對中國傳統歷史嘅美係一種尊重。你唔好理梅朵嘅口味點樣，你唔好理個 Lens 咩 烏斯雕 嗰個人哋鬼佬就係鍾意呢種啊。 唔係呢個我覺得即係你去灣仔洛克道行行就知㗎啦，其實係、嗯、即係最多鬼佬即係幫襯嗰啲女士嘅樣係點樣呢，咁、 嗯、 你知道大約個審美眼光係點、 嗯、 即係好簡單啫嘛，以前我哋睇60年代蘇斯王的世界其實咪就係嗰啲 perfection， 其實係嗰啲通俗小說的封面那些女人來的嘛，那種的 style 來的嘛、嗯、是沒有這麼多年都沒有離開過那個 stereotype 的，其實 是 那你可以這樣講是說一種人家的審美的觀點，但是這個不存在沒有侮辱的成分、 嗯、 喂，等於我們小時候你記不記得我們一想起丹麥嬌娃就當然是性開放的、 嗯是啊、 一定就講兩句就可以上的， 是啊，以為成個丹麥， 以為成個哥本哈根，我哋叫聖都啊嘛，以前中文嘅報紙啊， 係聖都哥本哈根， 係啦，以為去哥本哈根咧，即係喺通街都有女上嘅，可以， 好似 一樣啫嘛， 好似我以前入電視台咁，以為啲男女關係好亂， 可能都係 先至加入娛樂圈咁諗住， 唔係咯， 原來唔係， 所以就話呢啲咧玻璃心事件咧就係得啖笑嘅，其實， 嗯， 咁我哋休息一陣先，翻嚟咧我哋就係講下呢個咧屎忽鬼事件嘅，今日我哋即係頭盤啊。講完呢個辱華之後呢，其實呢個屎忽鬼事件呢就大家唔好以為淨係理工嘅，其實香港嘅屎忽鬼呢真係多的事。咁究竟咩叫屎忽鬼呢，同埋我哋生活裏面遇到屎忽鬼嗰陣時候應該點樣對付佢哋呢，除咗揼佢一鑊之外，休息一陣先。